晚饭得我望前顾后，餐厅窗边走回头，泡面跟我是朋友，熟悉得不需要抬头，不管我流嘴边的污垢，不知我连反击斗没对手，才独斗杀光种种妖兽，但我也快要成为怪兽。风格没人注视，花不起钱赶潮流，我没好处没人约会，躲于蜗居里漫游，逼不得已才爱上了自由，不知道如果不说话太久，难道会记不起怎呼救，唯望谈情节奏，唯望如何才可张开笑口，告诉我孤独并无罪，谁和谁不好意思不请我去，谈笑风生应对，我这样没情趣，明明毫无条件怎么敢趁虚，前来寻开心心意去，谁人能搞出这么多派对，情侣都一对对，有我有独特奇趣，应该真心想我去。我未好到被人发现，仿佛隐居躯壳里，差到被人记住，想改花名要问谁，不好玩到连街都不想去，早知道如孤僻中毒太深，寻伴侣我踩惯了地雷，能爬应爬过去，然而无人能追怎么要追，告诉我孤独并无罪，谁和谁不好意思不请我去，谈笑风生应对，我这样没情趣，明明毫无条件怎么敢趁虚，前来寻开心心意去，谁人能搞出这么多派对，情侣都一对对，有我有独特奇趣，应该真心想我。出双手打到有，你愿跟我做朋友，但摸不到我手。